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咁啊，当然啦，我做咗少少功课嘅，系嘛？咁就问下 Jeffy 啦，你觉得作为一个建筑物嚟讲，最重要系乜嘢呢？即系由最基本出发，作为一个建筑物。 咁啊， 边几样嘢啊？边几样元素最重要啊？ 一个建筑物啊，梗系要有里面有空间啦。 啊，有空间。 系啦。咁啊，建築物梗係有牆啦， 嗯， 咁有牆啊，有門啦， 嗯， 咁啊有窗啦， 唔係，我係講從一個較抽象啲嘅角度嚟睇，概念化嚟講，即係一個建築物，其實點解會起個建築物咧？咁梗係 係， 咁有佢啦， 係啦，有人，但係嗰個人都唔會無端端起個建築物㗎， 嗯嗯， 咁佢要有個目的㗎 啦， 係啦，咁所以咧一定係。 function 即係功能，係咪啊？一定功能，即係就算你起一間廟，即係起一座，就算你一個金字塔嗰個就陵墓添啦，係嘛？但係起間廟，你都係為咗拜神啫嘛，係嘛？起間屋就為咗住啫嘛，起個谷倉就為咗存谷啫嘛，係嘛？放嘢啫嘛，咁所以咧功能就必定係第一㗎啦，係嘛？咁但係當然咧，第二個咧就可以咁講喎。但係如果你咧即係好馬虎咁樣起咗，叫做起咗。根本跟一陣間一陣大風就吹冧咗啦。你起啲幾靚都冇用喎，係咪？咁所以除咗功能之外呢，當然其實佢都係功能一部分，但係個問題呢，即係我哋如果從一個長啲時間講呢，就係佢一定要 個結構穩陣。 冇錯啦，就係要一個結構嘅穩陣，即係我哋叫要耐用啦，係咪？即係堅固耐用啦。咁當然最後呢，就係我剛才講嘅科學同藝術結合。咁如果藝術呢，就即係一定要 有美感， 有美感啦。咁呢個呢，其實我哋講一講下，已經講咗啦。我做咗功課㗎，你知啦。我成日都講下咩叫老師。老師就係早你一晚睇嗰個 chapter 嘅，就叫做老師。係啊，我完全信呢樣嘢，我幾十年都信呢樣。咁嗱，當然我哋今日呢，所以係我即係我點止早一，唔係即係我點又早一晚啊？你知唔知我嚟講浩浩汤汤嘅時期呢，通常我係嗰個下晝我先至上維基睇嘅，就話俾你聽。你都可以上㗎，如果你早我一個鐘頭上，就變咗你講俾我聽㗎，你知唔知啊？ 望你個背景好多材料。 咁但係今日呢，我哋就唔係啦，有一個呢就唔係早一晚睇嘅，而係早幾多年前啊？ 廿幾年。 哇，唔係呀嘛，你咁後生係嘛？你唔好喺度作大喎。廿幾年，佢係早你廿幾年睇咗個 chapter 㗎啦，已經。我就即係早幾個鐘頭就嚟講浩浩汤汤，佢就早廿幾年。咁所以咧，嗱呢個係真正嘅專家咧嚟講呢樣嘢。不過我都做咗少少功課，我上維基嚟㗎，其實晏晝先上㗎啫。咁就話原來咧喺羅馬時代咧有一個著名建築師叫做維特魯威嚇，即係唔知意大利文點講啦，維特魯威啦。但佢都有講到啦，佢話建築其實三樣嘢。咁啊，拉丁文嚟嘅，當然啦，其實拉丁文就係來自即係羅馬嗰陣時嗰啲啦嚇，咁啊羅馬帝國啊冧咗啦，咁一路傳落嚟，就俾拉丁文後嚟變咗英文、法文、德文啦。咁佢就叫做 Firmitas 嚇，嗱我都唔識讀意大利文，唔識讀拉丁文嘅，我係照英文拼音嘅啫，就係堅固啦，即係由 firm 嗰個字嚟嘅，即係 Firmitas。咁就係要堅固，就係 durability 我哋叫做。第二咧就係實用啦，佢就係 utilitas， 即係 utility 啦，即係嗰個即係功效嗰個字嚟嘅啦 ，utility 啦就叫做實用。第三咧好有趣喎，咁我以為都係話佢就係頭先講個美觀啊嚇，就要靚啊，但係佢用嗰個字咧好有趣，叫做 Venustas 啊 ，Venustas。個 Venus 呢，其實佢之前嗰個呢就係維納斯女神個名嚟嘅。嘩，維納斯女神真係靚啦，咁咁所以呢佢就係、是、Venustas 就叫做美觀，所以就係堅固，就係實用同美觀呢樣嘢。咁但係呢，其實我前一排呢有去聽個講座呢，即係大半年前呢，就係講呢一個呢、這個莫高窟啊，嗰度係邊度啊，呢、這個敦煌石窟，敦煌石窟有一個建築師就係講敦煌石窟入面啲嘢嘅，咁佢又有提到咧有唔同嘅，其實我諗我睇過啲少少材料啦，即係建築學咧原來即係好多都係中意三樣，不過係唔同嘅三樣嘢嚇、一個咧佢就有提到，但係我淨係記得最尾嗰個啫，就係場所精神啦，就係 spirit of the place、場所精神。但係之前咧佢好似係咪講一個係叫做 form 定係 space 啊定係 style， 我唔記得咗啦嚇。好啦，咁啊嗱，我對建築學嘅認識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就 full stop 之下咧。就交俾阿 Elvin 啦。 哦，其實今日就才哥揾我講呢個題目咧，真係好大好大， 好大講 好大題目。我諗即係一集真係講唔曬。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由或者我用一個策略點咧，就係、是、點樣幫到 各位，即係可能好似你頭先好謙講話，我唔識建築啊，點樣去欣賞一個建築，或者 understand 呢個建築嘅呢個策略點去睇咧？咁嗱，建築咧，我第一日讀建築咧，佢咧就係教我哋咩咧？就係教 history 嘅，教 history 非常好。 咁而個 history 咧，其實佢楞到好多好多嘢，唔單止建築、音樂啊、呢個藝術啦，尤其是藝術啦。咁而 繪畫、雕塑嗰啲啦，有啦。 而我哋 day one 講建築咧，其實就由古羅馬開始講起，多數由古羅馬開始講起。咁但係我哋要講嗰啲就太悶太悶啦。 但係古羅馬都係繼承古希臘嘅啫喎。 係啦，古希臘， 我就記得 係冇錯 ，sorry， 古希臘跟住古羅馬係啦， 嗰三種 column 啫嘛，係係啦係啦係啦。 咁由古希臘一路落嚟咧，其實咧真係令到由藝術頭先話美學加埋結構加埋文化種種構埋一齊，最昇華到最頂點咧，其實係文藝復興時期。 係 之前亦都係即係哥德式嘅哥德建築，跟住就文藝復興啦咁樣啦。咁而嗰啲就其實就係將以往古時代啦嘅嘢咧係 regulate 咗，我覺得係即係將一啲嘢規範到去一啲 order。當然以前都有啲 order， 但係咧去到文藝復興時期嘅時候咧，佢會講多好多比例啊，一啲可能喺宗教上嘅一啲 order 點樣加落去一個建築入邊嘅 rhythm， 即係個節奏同埋一啲 form 係點樣組合，譬如好似喺呢個宗教入邊最睇到最多建築呈現出嚟嘅嘢，就當然係教堂啦。 教堂啦，哇！因為歐洲睇到你傻 冇錯啦。咁而教堂，你一定係即係如果你睇翻個平面咧， 係 一定係咁樣做嘅。有條 nave 即係一條主道道啦，喺大門口啦， 係 一個正門啦。入到去中間就有啲小嘅 altar 啦，有啲小嘅小教堂喺後邊啦。 係 咁，所以你喺個 plan 度又見到一個十字架咁嘅形式啦。 冇錯。 咁有一啲舊少少嘅教堂就唔單止有個十字添啦，後邊仲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小教堂，加埋而家你譬如你去到聖 Paul Cathedral 或者係聖 John Cathedral 喺英國。嗰啲，佢後邊仲有好多墳墓啊，喺碑文啊嚇，咁仲有好多小教堂啊、小嘅密室啊咁樣樣。咁呢啲其實全部係由即係Gothic 即係哥德啦， 哥德式， 至到去 Renaissance 嗰段時間咧，係令到更加係一個規範咗出嚟。咁而將之後嗰幾百年，你見到而家嘅所有建築咧，其實都係 based on 嗰樣嘢 係 即係 develop 出嚟。咁當然。當然亦都會影響有啲即係再舊啲嘅建築係影響到而家嘅建築啦。咁但係咧講咁多嘢入面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由欣賞建築嗰個 angle 入手嘅話咧，我覺得係要睇翻三樣嘢。係建築就係何謂建築，就係 form、space and order， 就係一個形式啦、空間同埋一個秩序。係咁最簡單係一間屋，你要有啲乜嘢咧？即係一個空間係有啲乜嘢咧？就何為一間屋咧？有一個人可以點樣去用呢個空間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一個 space 啦、一個結構啦，同埋一個外殼。 係頭先 Jeffrey 都講 係啦， 講錯啦係嘛？第一梗係有空間啦，有外殼啦，嗬。 係啦，係啊。咁而呢個空間點樣係用得嘅咧？ 係 啊，譬如一間房。就算好似譬如入去一個公廁咁講，個公廁就係好最簡單啦，就是、一個頂係嘛，一道門入去咁、然後有個外殼遮住，咁、外殼當然又可以係結構嘅一部分啦，係咪？咁但係你入去個廁所嘅時候，你都要轉一轉，然後呢邊就洗手，呢邊就去小便 廁所 係啦，咁呢、個就要加埋一個 circulation 啦。係咪一個流向流動嘅一個 path 啦？咁先形成一個 inhabitable 嘅，即係一個 可以用得嘅 空間。咁就叫成叫建築啦。 係 咁而呢一個 form space and order 咧，其實咧，我覺得去帶到去入去點去欣賞一個建築咧，亦都要翻去再一個基本啲嘅一個即係話題啦。就係由最 primary 嘅 element 開始講起，咁primary element 咧就 最基礎 啦，就係咧 一次元空間，零次元空間頭先你睇， 零次元就係點， 一點，一次元 就係線， 線，跟住二次元 就係面， 面，跟住再去到個三次元 就係立體啦。 好啦，咁我哋不如就由一次元零次元開始講啦。 係， 所有嘢都係由最基本嘅嚇，就係一點開始。 嗯， 一條線都由一點開始啦。 係， 咁但係一點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去引發到佢有一啲嘢嘅。 嗯， 圓圈。 嗯， 咁佢係點樣咧？ 哦，啱。 圓一個 shape 嘅時候，你一定會 有個中心， 有個中心， 冇錯啦， 有 個圓心 點嚟嘅， 啱啱 啱啊。咁而一點佢引發到去一個即係 point to point， 就係去到一個一次元啦，係 一條線， 一條線啦， 線條。 咁喺建築入邊咧，一線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 element 啦。 嚇， 我哋眼去睇嘢咧，其實咧都係即係眼嘅移動都係一條線嚟嘅， 係 嘛？即係我譬如有啊，咁有啲乜嘢建築係你會見到係一條線咧？你唔好諗佢三維先， 係 諗淨係二維嘅啫。有啲乜嘢係一條線嘅？ 一條線嘅建築 係啦， 一條線啊， 柱啦。 哦，即係你將佢抽象化之後， 一條 抽象化之後， 一條柱啦，啊或者一條橋啦，打橫啦，係嘛？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喺如果抽象化去睇，就睇嗰個 shape， 其實係一條線嚟噶嘛。咁而呢個呢樣嘢跟住引申落去咧，就係去到個 plane 啦。 嗯，平面。 平面啦，嗱，由線與線連埋， 嗯， 再。 系啦， 再線落去咧，其實就會框到一個平面出嚟， 啱啱嘛，系啦。 咁而呢個平面咧，喺唔同嘅情況入邊，其實係會展現唔同嘅嘢嘅，咁再變出嚟咧，就係三維啦，三維就變咗個 form 咯，咁個 form 咧，嗱，我喺即係我讀書嘅個範圍入邊啦，最基本嘅 form 有邊三個？ 最基本嘅 form， 其實所有嘢咧。你如果你睇翻咧，都係由嗰幾個 form 產生出嚟嘅， 即係正方形、圓形嗰啲。 係啦，係啦， 嚇咁啊講兩個喎，哇！你係好啦，你講咗最易嗰兩個，正方形、圓形、三角形咯。 係啦，正方形、圓形、三角形。其實咧，所有其實你如果你睇翻所有嘅嘢咧，都係其實由呢三個 form 組成 嘅。大部分當然有一啲 irregular 嘅啦，但係 irregular 其實都可以由呢三個方面 project 翻。 你多面體嚟講，入面嗰啲好多都係三角形。 咁其實呢個咧就你反而你係專家。 唔係， 即係喺一個喺一個數學嘅。 啱。 譬如一個六角形。 係啊， 呢啲三角形 都係由三角形組成嘅啫嘛。 八角形亦都 係。冇錯。 一啲抽象嘅，譬如菱形啊，或者係一啲。 嗱，咁呢個咧就非常有趣啦嚇，即係我哋去到幾何學啦嚇，咁但係咧就我哋休息一陣，然後翻轉頭咧再同大家深入探討呢個嚇幾何同建築嘅關係。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5444查詢。 五月六號星期二佛誕假期，佔中 D-Day 三，你一定要出席，要一拖十出席，務求出線俾全港市民公投嘅方案，全部都有公民提名。當日建制派、藝民主派一定會大力叫人出席，溝起公民提名，與民為敵。五月六号星期二佛诞假期，占中 D-Day 三，你一定要出席，一拖十嚟啦！公民提名抗筛选，重现斗志，香港再生。